投资需谨慎。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天气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那个国家的那个领域，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进入伏天啊，今天天气稍微凉快一些，但是昨天和前天北京的这个高温天气让很多人都觉得特别难受，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著名的中医大夫刘钊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中暑的话题。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发送到10628821828。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120急救中心的陈丽，请她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陈丽您好。 主持人你好。 嗯，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上一周咱们北京急救中心的排车情况。 2015年7月6日8点至2015年7月13日8点，北京急救中心共派出急救车辆6182次，外伤1123例，位居第一位；心血管病694例，位居第二位；脑血管病656例，排在第三位。 嗯，这个热在三伏哈，在这方面我们也看到消息说疑似有很多人中暑，咱们也是接到了这个求救电话，能在这方面给我们做一些提醒吗？ 嗯，在高温环境下呢，我们要做到多喝水，适当的补充盐分，剂量避免少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和油腻的食品，注意饮食卫生，防止肠胃感冒。从冰箱里取出的食物呢，就不要直接食用，最好呢就放置几分钟，不要在阳光下疾走，尽量避开在上午10点至下午4点这一段时间出行。从外面回到室内后呢，不要直接就立即就开空调直吹，因为室内外温差呢不要太大，然后空调温度呢也不要调得太低。当出现那头晕、恶心、口干、迷糊、胸闷、气短等症状时，就要怀疑是中暑的早期症状。就要早立即休息。如果发现有人中暑，可以就采取一些4步急救法。第一步呢，就是将患者移至阴凉处休息；第二步就是松开衣扣，给予通风，进行物理降温；第三步就是如果患者清醒，可以给他喝点淡盐水；第四步如果患者昏迷，然后病情严重，就要尽早就医了。 嗯，这个如果有人发生这个中暑情况，应该也是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求救，是吧？ 对，是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丽，谢谢，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哎，好，谢谢。 嗯，好，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著名的中医大夫刘钊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刘钊，您好。 主持人好。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这两天，昨天和前天你感觉怎么样？ 真是进了蒸笼一样的感觉了。 对，热在 烧烤模式了。 热在三伏哈，这个北京的天一下子好像真是在入伏头一天， 嗯 啊，真是跟老祖先的这个历法啊有很大关系，突然之间就觉得特别热哈。 嗯，所以咱们平常也有谚语说嘛，小暑大暑上蒸下煮， 是 进入一个全年当中最明显的是高温高湿的，无论南方北方，像咱们北京呢四季分明的地区，这个特点呢就更加突出了。 对，这样的天气让很多人特别的难受，当然了有很多人应对的方式也比较多，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跟刘钊大夫一块来说说这个应对中暑哈。 嗯， 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高招，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困惑，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跟刘钊大夫一块来进行交流。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说到这个伏天哈，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很多人家里边都有一个常备药， 嗯， 正好请刘钊先说说， 嗯， 藿香正气和十滴水，啊，这两个药品它是一回事吗？它们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首先这是两种药物 啊， 按照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这个中成药， 啊， 咱们能看到它的处方呢是虽然有一些成分可能是相同的， 嗯， 但是呢这是两个不同的处方，但它主治的作用方向呢确实有近似的地方。这个藿香正气也好，十滴水也好，咱们以藿香正气为例啊， 嗯， 它治疗的